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影片《一条狗的使命》。对于这部影片，喜欢的会是泪流满面，不喜欢的会觉得无趣至极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去看《一条狗的使命》那一天，正在下着小雨。我看完那部片子，从影院出来，在出租车上跟师傅闲聊。我问了师傅一个问题：你喜欢狗吗？师傅豪爽地说道：喜欢呢，以前我就养过一条狮子狗，后来老死了，就再没养过了。我侧目看他，发现挡杆那里放着一个打火机，就递给他一根烟，接着转过头看着窗外雨水蔓延的夜景，就再无他话。一条狗的寿命是十几年，为什么人可以活那么久呢？活那么久，所有善变都变得理所应当。看到伊森抱着垂垂老去的贝利流泪的时候，我真的在迎头的这一头沉默不语。狗不会说话，所以它只能以行动来告诉你，爱是恒久陪伴与恩慈。狗不会说话，所以它没办法跟你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闭眼了，你要好好的。狗不会说话，所以他没办法跟你说，这辈子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。人的寿命是狗狗的很多倍，所以人这一辈子多半不会只有一条狗，而狗不一样，它只有你一个主人，它的使命从来都是为你而生的。 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，没有人能做主，没有人服输，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，

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之前跟朋友讨论房间盛行的那个问题，养了10年的狗和住了1年的对象，你选什么呢？男生大多数都会选择对象，而女生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狗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好奇怪，我这还真是活在了一个男人不如狗的时代，以至于有的时候也会很无脑地想去喷这种想法，想问一句为什么呢？其实我很明白，作为一个女人更加明白。当我坦言我也曾经被别人背叛过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 人这一辈子穷尽一生去寻找与追寻另一个人，在找到这个人之前呢，你会背叛别人，也许你会被人背叛，就连一起在教堂发誓会陪伴对方一生一世的夫妻，都有很多到最后的劳燕分飞了。人为什么能比得上狗呢？男朋友可以再找，但是养了十年的狗，你到哪儿去找呢？不过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看，你背叛别人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，生而为人有点对不起各位了。 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，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，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，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潜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，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。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，大不了喝口啤酒真的心酸。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， 说到这部影片《一条狗的使命》，贝利他每一世的品种和身份都不一样，从红毛猎犬到德牧，从柯基到圣伯纳，体型不一样，毛色不一样，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忠诚。用狗来煽情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但是导演呢并没有俗套的在这上面下文章，却依旧可以让那么多人哭成一条狗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和人打交道实在是太难受了，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的人越多就真的越喜欢狗，比起人类的复杂，狗的感情单一而又忠诚，它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，没有那么多贪婪，没有那么多恨鄙，也没有那么多怀疑。一开始你跟我说我养你吧，那么直到最后我也不会离开你，哪怕你爱人离开你，哪怕你的家庭有了变故，哪怕你历经苦难，我一开始选择你的时候我就不会离开。狗的字典里没有背叛。

010-8237-4595 185-0103-0708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即使擦身而过，仍能永久回味。墨音乐，入耳即融，入心即化。 我认识很多漂泊在异地他乡独自打拼的少年人，这些少年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，那就是孤独。孤单和孤独从来都是两个概念。比如，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钢铁的斗兽场，我们呢，就好像是那一头头的野兽，想要冲出去，却又无能为力。一个人去看病，一个人去看电影，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挤地铁，一个人下班，一个人喝酒，一个人去吃饭，一个人淋雨，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就像千军万马和这个世界较量着。可是谁想一个人呢？对吧？但是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寻找另外一个人，何况万一自己背叛了那个人呢？万一那个人背叛了自己呢？这感觉就像是被烧红了的一颗心被一盆冷水泼下来的感觉，真的太让人崩溃了。你也会在很多很多难眠的矫情的想多了的夜晚，翻来覆去的去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，这个城市里的人欢乐的那么多，为什么就不能算上自己一个呢？而这个时候，往往是你的狗察觉到你的悲伤，轻轻地走过来，趴在你身边，舔舔你的泪痕，眨巴眨巴眼睛，仿佛是在对你说，没事儿，哭出来吧，我陪着你呢。我需要人的时候，你从来都不在，那么你凭什么比得上见过我所有难过样子的狗呢？ 许多个夜晚我已无法入睡，闭上眼睛会感到疼痛，无论让自己疲惫还是麻醉，总会掉进迷惘深处。我的爱已在乎时有时无，我的感觉越来越模糊，此刻我已陷入深深恍惚，突然一首歌从电台传出，那歌声让我流泪，那歌声把我唤醒，歌里唱着伤心的 you 景，在每个地方走走停停，在彷徨中来来去去。现在我都想就这样离去，带着身世一卷随风而去，化作一颗星星挂在天际，我会再次唱起这首歌。那歌声让我流泪，那歌声把我唤醒，歌里唱着伤心的人不要哭，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，用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，因为我们生来孤独。伤心的人 都在说什么吧。你的名字，他发给我一大段话，他说初中的时候家里养过一只小笨狗，最普通不过的。那只狗是从小一点点的养大，每天上学他会送我到门口，中午放学回家听我推门进来，他会狂奔过来，两只爪子搭到我肩上，舌头会舔我。那个时候我担心过我的鼻子会不会被误咬掉呢。晚自习九点下课回家，那只狗就在路上接我，很神奇，没有落过一天。后来它怀孕了，要有宝宝了。有一天晚上睡觉，它突然很狂躁地用头撞门、撞桌子、沙发，撞的声音特别大，能有几分钟的时间，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死去了。爸爸说，应该是中毒反应，没有什么前兆，也没办法抢救，我都没敢看它最后一眼。心里很难过，爸爸把他埋到后院的一棵花椒树下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释怀。有些东西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是失去，后悔当初。到现在家里还养着狗，但是除了偶尔喂食，其他的我不会跟他亲近了，自己也不会再养，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失去，会害怕。所以既然会失去，不如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吧。吴小鱼说，用心捏着本周五校园影院15块钱一张的电影票，内心期待而忧郁。有的时候真的害怕，会情不自禁地把人和狗放在情谊的一个天平上，怕的是人输了狗更沉。

或者是萨摩耶，或者是满岛，或者是金吉拉，都可以。我陪着我的先生，我的狗，我的猫，我和我的先生陪着我的狗，我的猫，我和我的先生，我的狗陪着我的猫，我和我的先生，我的狗，我的猫陪着我。好美的画面，不会想去怀疑，不会觉得自己会离开他们，也不会觉得他们会离开我。写稿、做直播、唱歌、遛狗和逗猫，就像是很多听友在后台跟我吐槽所遇到的那些奇葩事儿一样。我经常怀疑这个世界到最后还是不太好，一如人宁愿选择宠物也不会选择人，但是我没得选择。那天我看完一条狗的使命回到家，我就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下辈子愿意做一条狗，不为其他的，我可以一直陪着你直到我死去。这句话对一个人来说太难白色房子，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，

了一条狗的使命。很多人感慨说，有的时候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一个女朋友，还真的不如去养一条狗。尽管如此吧，我还是相信我会遇到一个人。当我问他，你养了10年的狗和我的话，你会想要谁的时候，他会毫不犹豫地说，选择狗。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怯怯地来告诉我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养狗的话，我就选你。祝我不再背叛你，祝你也是。 下一秒会有怎样的剧情？

之前曾经想过，为什么现在都市里的人越来越喜欢养狗？一是会觉得有个伴儿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会觉得有些寂寞。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的血液当中，也就是在公交车当中来看出端倪。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支歌叫做《十点半的地铁》。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，温柔的风轻轻地吹，我身边的姑娘胖胖的他重重地靠着我睡，我没有推，我不忍心推，他看起来好累。夜里十点半，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公车也终于变得宽敞，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座位。这是一个繁忙的城市，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样子。这是刘锦泽原创的歌，他用低沉的嗓音伴着音符，把那些写着疲惫的词一个一个敲进我们心里。这是生活的常态，一个大大的城市浓缩着小小的生活，只有这末班车是我们最后的避风港，容许我们暂时卸下防备，放下累积一天的疲惫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趟十点半的公车装满了我们形形色色生活的疲惫。最靠近车门的座位上，一个女孩半低着头闭着眼，眉头紧锁。十点下班的时候，主管告诉他明天开始不用上班，他正在紧张思索着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。主管说因为部门业绩太差，领导决定撤销整个部门，他失业了，明天变成了一个未知的明天。这一刻 比以往任何一个十点半都累。坐在他对面是另一个女孩，她毕业一年多，坐着地铁即将回到那个不属于她的出租屋。年轻不懂事，她遇到一个黑中介，交了半年房租之后，对方完全失联。房东说，你没有交房租，不能住我的房子，赶紧搬出去。可她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去付下一份的房租，她马上要失去这个城市的最后一片栖息地。也只有在这趟班车里，他才不觉得自己是在流浪。还有座位中央坐着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刚刚妈妈又给他打电话了，催他赶紧找个对象结婚。他快要被这座城市的人潮淹没，却不知所措。他早已习惯寂寞地等着那个人到来，但这一刻他还是觉得有些寂寞，不被理解的孤单，唯有这节车厢懂。这最后一趟的班车，装着疲惫，装着孤独，装着寂寞。当他们聚集到这里，既然找到了伴，显得并不那么孤单。也许这些才是我们掉落在路边的日常吧。李健在舞台上唱了这一支《十点半的地铁》，他腔调当中优雅的贵族气息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。他专科出身，为了配得上女朋友，他努力考上本科。后来女友说毕业他要考研，既如此就一起考吧。男生租了房，每天在图书馆待到闭馆，在十点半的地铁上两个人疯狂地背书。但是命运很公平，他对每个人都是一张冰冷的后娘脸。有着先天优势的女友考上了985院校，而他因为基础太差落榜了。但爱情站在他这边，因为女友说他会等他，他没有理由放弃，决定二战。又一个夏秋冬的不眠不休，每天十点半的地铁，只剩他一个人疯狂的背书。命运再一次公平了，苦心人天不负，最后他变成他的学弟兼男朋友，延续校园爱情的神话。十点半的地铁见证了他为梦想和爱情付出的汗水。十点半的地铁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悲伤的、难过的、沉重的、烫手的，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。我疲惫了，可以在这个短暂的栖息地进入梦乡，这是唯一不失眠的地方。就算到了站下了车，还有好长好长的路，但也许5年之后、10年之后，你再回看这节车厢、这班地铁、这班公车，你会发现他留下了你为未来拼搏的眼泪和汗水，他记下了你这一生最最充实的时光。王小波曾说过，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，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愉和不幸。车厢记录着我们的似水流年，列车停下的地方给你片刻的欢愉和不幸，但终归疲惫不赋予你，青春也不赋予你。 失眠的地方，悲伤的、难过的。

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住在这个城市里，每天都过得太快，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，仿佛只是眨眼之间。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，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。谢谢你的聆听。 全部内容，这一期节目我们聊了一条狗的使命，聊到了养狗，还聊到了十点半的车厢，最后一趟班车。不管是怎样，我都希望你听完这期节目之后能够改变你对这座城市的看法，能够让你在这座城市不再那么孤独，因为你的耳边至少还有我。我是小莫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依然会在这里等你。 金色的无限。